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选择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要介绍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有很多杰出的作品打动了很多人，特别是对于那些身处逆境，身体心灵暂时呢遇到一些坎坷的朋友来说，他的作品不仅给读者以力量，也给很多朋友啊以榜样，让他们更加的去坚定自己的信念，同时呢也更加的去关爱未来的人生。今天的这位作者啊，他的名字非常有名，叫史铁生啊。说到他的名字，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他的作品《我与地坛》。对，那他还有一些作品可能不是很多朋友都读过或者是都了解，比如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的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啊。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呢是夏蓉。夏蓉您好。 香露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每次请夏蓉来啊，她都会在节目当中啊来介绍一些她比较喜欢的作者和作品哈。我们在商量这期选题的时候呢，夏蓉就特别谈到了史铁生先生的这个《命若琴弦》这本小说。命运的命，若若有若无的若，琴弦就是弹的这个琴的弦啊。这是他的这个一部短篇小说啊。 嗯， 首先想问一下夏蓉，就是你为什么对于这篇小说情有独钟呢？ 嗯，我现在一时间心里想说的话特别多。 嗯，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描述一下我现在的心情。 嗯， 现在我们坐在这个故事广播非常宽敞明亮的直播间里面。 嗯， 玻璃外面就是车水马龙的长安街。 嗯， 刚才我坐在这儿等待节目开始的时候，看着长安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众生就像蚂蚁一样来来去去。 嗯， 忙忙碌碌。 嗯， 我们每一天都在为了生计而奔忙，好像真的很少有人会真的停下来，尤其在傍晚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在操心待会儿去找些什么好吃的，晚上去哪里休闲，因为今天星期五，很少会有人在这个时候来跟我们这样一本正经的讨论人生，讨论命运，讨论苦难，讨论这种内心深处非常沉重的话题，然后又有一些哲学性的话题。所以但是我又想，就是人总归要有一些时候停下来问一问自己的内心，就是讨论一下那些形而上的一些问题。 嗯， 这样才会对我们的生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你才不会时时刻刻都感到迷茫。 嗯，我想选择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哈，也一定是有跟你同样想法的吧。 嗯， 要不然的话可以去听听吃喝啊，听听这个娱乐啊新闻等等。 嗯，对， 那么 现在我可以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 所以说这本书是一部呢这个小说是一个探讨这个人生命运啊， 对， 自然 还有信仰 的关系的问题的内容的小说。 之所以跟香露定下这个选题，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咖啡馆里面偶然间重温了《命若琴弦》这篇短篇小说，因为它特别短，在百度上一搜，在百度知道里面你就可以把它读完。 嗯， 然后那一次我都记不得因为什么事情了，反正自己挺低落的，然后正好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感触，就觉得因为《命若琴弦》这篇小说里面它的主题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人这一生活着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终极问题的一个追问。 嗯， 所以当我有的时候迷茫的时候，或者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自己在活着为什么的时候，想一想《命若琴弦》它里面给的答案，我就会释然。 好，应该说开场这几分钟啊，已经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呢，下面请听我们俩的讲述。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位一老一少的盲人。 嗯， 啊， 可以给大家念个开头吗？ 嗯， 这个开头特别流传广泛。 嗯， 茫茫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 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攒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有非常强的画面感啊！嗯、这两个孤苦伶仃的人，互相搀扶着啊，或者是呢摸索着往前行。虽然说看不见，但是他们自己走的呢，也还比较有方向感， 嗯、 走的也还比较稳。 嗯。 那么在这个茫茫的草原、沙漠、群山当中，可能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对。 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将要去哪里。他们就像这个一粒沙子一样啊， 而他们自己也无所谓去哪里。 哎， 对，就是在命运的波涛上面随波逐流的非常渺小的生命。 在这样的一个开头，后面会产生出怎样的情节呢？ 嗯，这一老一少，他们的关系只不过是师徒俩， 嗯， 是说书的， 嗯， 用三弦儿说书的，他们。的生活就是流落在各个村落、 嗯、 去给那些贫苦的农民们说上一段书，以此来换取自己的生存之本。 嗯， 那么这个老的这一位盲人呢，他已经弹断了970多根弦了，就是弹断了900多根琴弦。 嗯， 他的目标是要弹断1000根。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师父告诉他，你想要看见这个世界，因为盲人这个老人他已经瞎了40多年， 嗯， 他想要看一眼这个世界还是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 嗯， 于是他的师父就跟他说，你只有弹断了1000根琴弦，你才可以把这个琴草里面藏着的一张药方子取出来。嗯， 他对于师父的话是非常 深信不疑。 嗯， 对，师父告诉他，这个琴草里面藏了一张药引子，一张药方。 嗯， 等你弹断了1000根琴弦，你就可以把这个药方拿出来，然后去治病。 嗯， 不然的话，你这病是治不好的。 就是说，他每天的生活，或者说每日的奔波和演出，都是为了能够达到师父给他定下的那个目标，实现他重见光明的愿望。 对对。 嗯 嗯，这师徒两人他们都有眼疾，尤其这个小的这个是从小就看不见， 石头。 对。嗯，他师父呢是小时候还有过这个世界的印象，但是已经模糊了， 体会过一些人生的这种 辛酸苦辣。年轻的时候， 啊， 对，这儿要讲到一个他们接下来要去到的那个地方叫野山坳。小石头在那里会遇到一个他喜欢的姑娘。 嗯， 但是就像你说的，这个老师傅呢，他年轻的时候体会过各种酸甜苦辣，也知道作为一个盲人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想要获得一份爱情那更加是就是 难上加难。 对，水中月镜中花一样的不可触及，所以他会做出很多阻挠这个小石头的一些举动，这是后话了。 嗯，好。可是我们就想听听， 你想一下子听到结局是吗？ 小石头他怎么就遇到了他心爱的人呢？ 这个小石头啊，他对世界充满好奇，他手上有一个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收音机，话匣子。 嗯， 这个话匣子里面总是讲很多很多外面的世界新鲜的事情。那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小话匣子在那个野山坳那么一个小小的山村里面，它也是很高级的玩意儿。 嗯， 然后有一个小姑娘叫蓝秀，迷上了这个小话匣子。 嗯， 总是缠着这个 石头 啊，嗯，小石头，这个匣子里面说些什么呀，外面的世界究竟有什么呀。那其实石头自己也不知道了。 嗯， 他只不过就是从话匣子里面听来的，但是在女孩子面前他就要装得特别的了解，特别懂。于是呢，他就总是给这个蓝秀讲这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再加上他自己跟着师父走南闯北见到的听到的一些，于是就吸引了这个蓝秀。他们两个就像两小无猜一样，因为年龄都很小，17、18岁嘛，但是是一个就是春意萌动的一个年龄。 嗯， 但是老师傅看在眼里呢，心里面却很着急又很无奈，所以他每次一看到这两个孩子在这个山野间玩闹的时候，总是找各种借口把石头叫回来。 嗯，他似乎是觉得这个小石头呢 像他年轻时候， 他知道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会重新的走入他当年的那样的一个很难自拔的境地， 对， 最后给自己带来很多困扰， 对，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嘛， 嗯嗯，那他怎么阻挠啊？ 嗯，那就是比如说石头跟蓝秀在那里玩这个逮青蛙什么时候的时候，师傅就会喊他，你回来给我练那个三弦啊，你或者怎么样，你把别把三弦弄湿了，弄湿了晚上弹你的肋条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骂他，或者叫他回来，或者叫他烧火了做饭了，别整天就顾着玩了， 就是旁敲侧击。 对，还有呢，晚上聊天的时候也会暗示他，就是我们是瞎子，不要想太多，就这一些给他泼冷水的话。 作为故事里的这主人公哈，石头来说呢，他并没有说要弹断多少根琴弦，他能够怎样怎样， 他未来会有的 啊。 他跟着师傅，我想也是因为师傅给他这个希望吧，弹断多少根。 但是他眼巴前的这个对他来说的诱惑更大。 对对对对， 对吧？ 嗯， 师傅呢是曾经品味过哈，这里面的酸甜苦辣，所以说呢，他觉得琴比女人更重要。 对， 嗯， 最对他来说，生命中最大的追求和目标就是弹断一千根琴弦。 弹断一千根琴弦啊，眼看就不远了。 对啊。 后来呢？ 后来他真的弹断了。 嗯， 在他弹断之前，就是个冬天嘛，天儿特别冷，石头生病了一段时间，然后师傅弹断的时候说，特别兴高采烈的把那张纸条从琴槽里面拿了出来，说我要去镇上看病了。然后石头就磨叽着说，可我病还没好呢。师傅就说，那你留在这儿养病，我自己去。那石头就正中下怀，因为这样他可以和蓝秀再多待一段时间。于是师傅就抛下他一个人去看病去了。 嗯， 那前面这些都是一些就是生活琐碎的片段的一些描写，有一些小悲伤小快乐，更多的就是一个就是描述吧。到接下来就会真正出现小说里面的戏剧化的情节。 嗯， 就是等到师傅再回来的时候，人们看见他，就是怎么书中是这么描述的，就是说他的脸就像骨头一样的苍白，然后眼珠子就还是那样的没有光彩。 嗯， 就是说他依然是瞎的。 嗯， 他并没有看好他的病。 嗯， 然后这个他并不是用顺序的方式来描述的，他是另外描写，另外述说了一段。原来从琴槽里面拿出来的那张药方是一张空白的纸，上面什么都没有。 嗯， 你想到这个结局了？ 我要不看的话，我多少能 猜到， 猜到啊，就是这是一个关于希望、坚持以及最终命运归宿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 对，它这个里面有一段话，就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揪心的。 嗯， 给大家念一下 啊。 若不是还想着他的徒弟，老瞎子就回不到野羊坳。那张他保存了50多年的药方，原来是一张无字的白纸。他不信，请了多少识字而又诚实的人帮他看，人人都说那果真是一张无字的白纸。老瞎子在药铺前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他以为是一会儿，其实已经几天几夜。骨头一样的眼珠在询问苍天，脸色也变成骨头一样的苍白。有人以为他是疯了，安慰他，劝他。老瞎子苦笑，70岁了，再疯还有什么意思？他只是再不想动弹，吸引着他活下去、走下去、唱下去的东西，骤然间消失干净。就像一根不能拉紧的琴弦，再难弹出悦耳的曲子。老瞎子的心弦断了，准确地说是有一端空无所系了。一根琴弦需要两个点才能拉紧，心弦也要两个点。一头是追求，一头是目的，你才能在中间这紧绷绷的过程上弹响心曲。现在发现 那墓地原来是空的。老瞎子在一个小客店里住了很久，觉得身体里的一切都在熄灭。他整天躺在炕上，不弹也不唱，一天天迅速的衰老，直到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直到忽然想起他的徒弟。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可那孩子还在等他回去。 作为读者啊，看到这里啊，可能会发出一声短叹。哎，你说这个命运怎么就这么复杂呢？这一辈子走过来，怎么就最后落到这么一个境地呢？但是其实这个小说的主人公的这个命运啊，它只是一个影射，它只是一些象征。 嗯， 我想作者想表达的呢，更多的是我们该怎么活的问题，该怎么面对绝境的问题。怎么面对绝境，他好像并没有。 对啊， 所以没有说出来。 如果说出来了、如果故事到这儿就结束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故事，对不对、而且是让人觉得幻灭的感觉，五十年的希望刹那间就灰飞烟灭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在很多的人当中都是有体现的， 就真的是一惨到底、是吗？ 不是，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啊？他是觉得有朝一日能够实现他的梦想。 对啊， 就是有梦想人才会有动力，人活一口气。 对， 这个气啊，有的时候呢他是为了叫争气，有的时候呢他是为了能够证明我自己， 对， 也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我能够达到某一个目的。 对，但是也有人会问一句话，假如你奋斗了一辈子、你的梦想没实现， 这个成功人士你觉得是占绝大多数还是占绝大少数？ 当然是绝少数了 啊！ 成功的人少啊，失败的人多啊，也有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到最后也并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标。 中国有句古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对呀、 那可是那万骨都是冲着将去的呀。 是的，但是那万骨都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没有人会提起他们。 对呀、所以说看到这儿，很多人跟我会有一样的想法，说那我这一辈子我可不能像他这么活呀。可是要没有这个，在当年他又怎么活呢？如果是没有他老师傅当年的那句话，那可能用现在话来说早就自暴自弃了。 对， 是吧？其实这个呢也有作者本身的影子哈。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下作者的背景。史铁生先生1951年出生在北京，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因为双腿瘫痪，1972年回到了北京啊。他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也就是说，生病占据了他生命的后面的绝大部分时间。 对，21岁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下地走过路嘛。 所以他写东西应该是带着他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 绝对是，他是用生命在写作的一个作家。 还有就是他自己切身的这种体会。 对， 可能得过某种病的人，他更能够理解哈、那个患者的感受。所谓感同身受也是如此哈、虽然他在这个作品当中，他用的是“瞎子”这两个字啊。但是并不代表他对于盲人的歧视，相反呢倾注了他更多的这种关怀在里面。 还有就是他对于这个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的很深刻的思考。 好， 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是止于这个老人他回来找他的徒弟，因为他回来以后必然面临一个问题啊。那徒弟肯定一定会问他，师傅，你的病治好了吗？你能看见这个世界吗？他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既然他回来了，否则他就别回来，对不对？他就在那个客栈里面死了算了。但是他还有个孩子在等着他回来，他惦记着他，于是他回来了。于是他想了一路该怎么对这孩子说。那于是这个老人他真的是很智慧的，他想起来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师傅给 把这张这个空白的纸塞到琴槽里去的时候跟他讲过的话，因为他的师傅没有弹到一千根就去世了，其实他师傅一定也是弹到了，也发现了这个秘密，但他师傅跟他说的是记住，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说人生的一头是追求，一头是目的，但实际上目的是没有的，是虚设的。这个你是为了人生能够紧绷绷地活着，弹出叮叮当当的曲儿，才给自己设了这么一个目的。哎，所以重要的就是这个绷紧的过程当中你能得到欢乐。所以这个老人他想出来了以后，他就想好跟这个孩子怎么说。孩子问他，你看到了吗？他说我记错了，师傅跟的我说的是你要弹断1200根，我才弹到1000根还不够，我们还得继续弹下去。 怎么不说10000根呢？10000根就没希望了。 对呀，那也太远了。 希望是什么？希望不是就是 不是空想 摘星星那种。 对， 它是你触手再踮踮脚再努努力再有人帮你一下你就能够实现的事儿。 对， 老先生他把这个希望呢又留给他的孩子了。 徒弟 当然对，也算是他这个像孩子一样照看的这个徒弟哈。 对对对， 当然这种方式我想现代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其实作者的本意呢就是说某种意义啊哈，你要活出当下的质量，提高现在的这种积极的态度，这是一种方式啊。那还有一种方式，可能很多人他不会赞同师傅的这种选择， 那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你 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孩子呢？还要让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吗？ 我得要跟大家补充一下这里面我没有讲的情节啊，就是这个老人回到这个野山坳的时候，是野羊坳的时候，这个孩子正经历了人生最低潮最悲惨的一刻，他正躺在雪地里面等死呢。为什么？因为蓝秀被指给人家了，蓝秀嫁人了。对于这个孩子来说，现这个事情就是他天大的事情。他再也不能跟他喜欢的姑娘在一起了，于是他就埋怨命运啊，就是他认为我之所以不能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完全就是因为我是个瞎子，我得不到正常人能够得到的幸福。于是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跟这个孩子说那你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谢谢夏蓉， 谢谢， 谢谢大家，朋友们明天再见。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的记号，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别在意，随便问问而已，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